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22集，一起去温泉三。再看白玉堂，从池子边下到了水池里，池水只到他的腿，坐下就刚刚好到脖子。白玉堂舒服地叹了口气，对展昭招招手。展昭伸下一条腿，试了试，果然水不深。又伸下一条腿，汤水走了两步，随后在白玉堂对面的一个角坐下，热水也正好到脖子。展昭舒服地动了两下，伸长腿，感受着温泉的温度。白玉堂靠在崖边，这时陈心跑了过来，白玉堂有些无语地看着那胖丫头。 这里都是男人，你跑来干嘛？ 陈心手里捧着好几杯冰镇酸梅汤，给放了一杯在他手边，又跑去放了一杯在展昭手边，随后一挑眉。 姑娘什么没见过？ 说完，陈心溜溜达达跑了。白玉堂十分无奈，月牙也跟了上来，放了一盘子葡萄和一盘子樱桃在旁边，捂着嘴笑眯眯跑了。白玉堂摇着头，这俩丫头进来的目的明显就是看男人的，估计要嫁不出去喽。啊！展昭喝了一口酸梅汤，舒服地窥探了一声， 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。 哎，你说我在这儿能不能学会游泳？ 白玉堂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见展昭往前一扑，似乎想做一个划水的动作，不过白玉堂就听见咕嘟嘟的声音，水面上就留下了几个气泡，白玉堂赶紧伸手去捞了一把。幸好水不深，展昭被白玉堂捞了上来，呛了两口水，正咳嗽呢。白玉堂哭笑不得的将他按在一旁的台阶上，让他坐着好吗？展大侠差点淹死在浴池里，这要是传出去，那可真不用再混了。展昭咳了好半天的水，随后一瞄白玉堂，白玉堂见他盯着自己还虎视眈眈的，就问他 干嘛。 那你敢说出去你就死定了。 你准备怎么杀我，在这里淹死我？ 水到我鼻子里去了，鼻子好酸。 展昭眯着眼睛揉鼻子，白玉堂靠过去一点， 要我保守秘密，要付点报酬，给点好处。 你银子多的是，我能给你什么好处啊？ 白玉堂凑过去一点，指了指自己的嘴，展昭瞧着他的嘴，耳朵又红了。 你干嘛？想吃葡萄？ 白玉堂凑过去一点，对他挑挑眉，展昭觉得脸好烫，拿冰镇酸梅汤喝。 哦，你喝的那杯是我的。 展昭眨眨眼，看了看手里的杯子，的确比较满，他那杯在对面呢。展昭含着那口酸梅汤，想着要不要吐回杯子里，不过考虑到白玉堂的干净程度，万一吐回去，那耗子估计会抓狂。只是展护卫还没想清楚要怎么处理这口酸梅汤，那小气耗子就凑上来了。 还给我。 于是等展昭明白过来的时候，嘴里的酸梅汤都没了，就剩下对面舔嘴唇的白玉堂。那只白面耗子一双桃花眼，舔着嘴唇还眯着眼，邪气得很。白玉堂就见展昭又沉水里去了。 猫， 白玉堂想拽住他，不过展昭这回就沉到一半，水淹到下巴就不往下了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周围水泡多了些。 白玉堂就见展昭往对角挪了过去，又到了刚才的位置坐下，捧出自己那杯酸梅汤喝了起来，凉冰冰地喝下去，滚烫的脸才稍微好了一点。展昭伸手摸了摸头顶， 冒烟没？ 白玉堂略无奈地坐在自己这边，拿了刚才那杯酸梅汤喝，见展昭在那头喝了汤又吃葡萄，就过去坐在他身边。 给我一颗。 展昭往他嘴里塞了颗葡萄，白玉堂看了看展昭嘴里正嚼的那颗， 你那颗看起来甜一点。 展昭瞧了白玉堂半晌，伸手把他按水里了。周围众人就听到白玉堂和展昭那水坑里传来哗啦一声，随后是白玉堂的咳嗽声，然后还有展昭坏坏的笑声和哗啦哗啦的水声。小四子正在温泉里游啊游，听到那头的动静扬起脸， 猫猫和白白在打水仗吗？ 切，真是幼稚。 这时岸上公孙提着个小木桶走了过来，接了些温泉水，拿出两个药包扔到了木桶里。 小四子，洗完澡后记得用这个木桶泡泡脚啊。 公孙边说边脱浴袍，小四子应了一声，继续游啊游。这时就听到哒哒哒的脚步声传来，跑得还挺急。公孙和小四子转脸看，心说这谁呀？同时就看到氤氲水汽之中一个黑影跑了过来，只见赵普跑到公孙身边，脱了浴袍一个飞跃。 儿子，爹来了！ 赵普光溜溜往水里一蹦，哗啦一声，水花溅起好高，水波荡啊荡，小四子也跟着上下荡啊荡。赵普从水里上来，叉着腰哈哈大笑， 爽， 师父好有英雄气概。 赵普更开心了，正想逗逗小四子，却见小四子瞄向岸边，又同情地看了赵普一眼，随后默默地往水池的边缘游啊游。赵普正不解呢，就听到岸上有人咬牙切齿来了一句， 赵普。 赵普愣了愣，抬头看，就见公孙正站在岸边呢，浴袍脱了一半，还被泼了一身的水。 当然了，赵普关注的重点貌似不在公孙的不满上面，而是 哇，这书生好白，腰好细，头发好黑，脸蛋真秀气，这浴袍都湿了，好看啊。 公孙见赵普还一脸傻样站在那里，关键是还光着，水都遮不住大腿，他还站着，十分不要脸。公孙一桶蓝草水哗啦一声泼了出去， 死流氓，你给我挡住点，暴露狂啊你。 赵普一闪身躲开那一盆水，公孙放下桶正要发作，脚下一滑，随后就听到扑通一声，公孙摔水里了，赶紧脱了浴袍往池子边上扔，小四子帮他脱浴袍。 爹爹衣服湿掉了， 都怪那流氓。 公孙嘀嘀咕咕脱衣服，而一旁赵普和萧良表情统一，都睁大了眼睛摸着下巴，只是一个看大的，一个看小的，大小两个白白的脊背呀。师徒俩默契地咽了口唾沫，扬言。公孙到了温泉里倒是也觉得舒服，抓住小四子拿甘草包给他搓背，赵普厚着脸皮凑上去， 嘿，我也要搓。 公孙递了个刷桶的刷子给他，赵普拿着刷子瞄着公孙，公孙踹他一脚， 边去，你皮糙肉厚，拿刷子刷。 赵普叹了口气，然后游到一旁，萧良拿着刷子给他刷了两下，赵普一挑眉， 过瘾，哎呦，上面点，上面点，爽。 你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好不好？ 舒服呀。梁子，咱们去下面大池子里面游怎么样？ 好呀。 萧良开心了，和赵普一起到了温泉边沿往外看。 下边是白玉堂用木板墙拦出来的一个冷水池，他和展昭是不会游泳，估计不会去，不过也有会水的，泡完热水可以去浸一下冷水。萧良和赵普两个光溜溜的从温泉里一跃而下，哗啦两声，上边的众人就听到下边的喧哗声。那池子也满，水泼出去了老多，龙桥广和欧阳也下来了，还有几个影卫。这群人以前在大漠征战，常年不见水，到了开封又一直办案，可事实上年纪都不大，这下好了，到了大池子里风个够，就跟光屁股游泳的小孩差不多。大水池里的欢笑声传出老远去，而水池下方通往温泉的山路上，好容易爬上来的陈虎和王大王二被浇了个透心凉。陈虎擦了把脸上的水，瞄了上边一眼，从冷水池底下穿过就能绕到后边，从那儿就能上去温泉了。 展昭，你的末日到了。 想罢，三人加快脚步往山上走。天尊端着杯酸梅汤贴着墙壁，边喝边泡温泉，边听隔壁的动静，银色的长发在水池里浮着。殷侯下到池子里，舒服地靠在水池边吃着樱桃。 有什么动静没有？ 有，打水仗呢。 哎，你家孩子怎么教育的？衣服都脱了还有心情打水仗？ 你们家那个没灵到哪儿去，一样那么呆。 殷侯游过来贴着墙壁听，天尊戳戳他：“ 樱桃甜吗？”“ 甜的。”“ 那你接着听。” 天尊跟殷侯换了班，游去那头吃樱桃了。邹良先去瀑布那儿洗着个头，洗完了回池子里准备泡一泡，但刚到就傻站在池子边皱着眉头，有一种不想下去的感觉。就见温泉池子里铺满了一层红色的花瓣，花瓣当中林业火正在水上飘着，真丝浴袍就拖在岸边了，他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红纱，肚子上趴着小狗，脸上照例盖着一层黄瓜片。 这二缺的性格究竟是怎么造成的？ 小狗看到邹良就摇尾巴，这时就见林业火拿掉挡着嘴的一片黄瓜，问了一句：“ 哑巴。” 也不知道他叫的是谁。 哑巴，说话呀。 邹良到一旁坐下叹气，然后吃了个葡萄，懒得跟林业火计较。 哑巴。 林业火伸出一根手指对邹良勾了勾，邹良看了他一眼：“ 干嘛？”“ 我想吃樱桃。” 林业火戳了戳他手边的樱桃盘子，邹良看了看盘子，脱了浴袍下水，拿着盘子到他身边。“ 啊。” 林业火张嘴继续对邹良勾勾手指头，邹良往他嘴里塞了颗樱桃，林业火指了指胸口，邹良看了一眼，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“ 红色薄纱效果还不错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